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近来，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我们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扩散蔓延，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积极开展抗疫合作。美国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为抗疫、国际合作、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嗱，中段呢啲片又系要即系呢啲冇乜特别，都系第二个台嗰啲，咁我觉得要俾你哋睇睇。咁头先嗰条片睇咩？立似全照啦。喂，我第二節我一開始冇耐，我同大家講，你中國共產黨一定喺疫情上面仲係講緊大話，所以嚟緊會爆得仲撚勁，一撚定嘅，嚟緊係核爆式咁爆。但阿林鄭咧，屌又係封關封啲唔封啲，屌大陸又唔封。大陸澳門仍然冇封關，即係攬緊住一齊。點解啊？佢個理據，阿林鄭嘅理據就話：依家大陸都好翻啦，冇嘢啦。咁我自己路邊社透露嘅消息咧，即係我自己有啲 friend 喺大陸會有啲生意啊、來往啊，或者多啲咧，咁我都會收下風問下佢。屌佢都同我講，佢即係我即係譬如我揾咗幾個 friend 問一問，喂大陸復工未啊？咁樣嗰啲。我幾個 friend 同我講，佢所識嘅人當中冇人復翻工，咁屌嘅，咁係咪真係有復工啊？我就真係唔夠知，淨係依啲數都要值得令人懷疑啦。仲要你個疫情受控制到，你從你個口講出嚟，我哋仲撚驚啊！咁啊，電話24404088，啱啊。所以即係都有網友話：喂，屌係咪韓劇資料室？唔係韓劇資料室，只不過即係。即係依個時間咧，點解會話喂搞撚錯啊？屌又介紹戲俾大家睇，這個時間真係少出街為妙啦。即係早幾日我睇阿無敵神區，佢喺 Facebook 都有啲言論就係話：唉，屌你老味！依家黐鳩線嘅，你依家你仲出去食飯？係都叫外賣咧，咁我都開始熬底，我都嗰日聽完阿神區講，我都唉屌係喎，真係屌真係做足啲好啲喎，真係唔好掉以輕心。因為我自己有時開工都會去茶餐廳食下嘢，即係諗住唉食個乾炒牛河，快手走。但係其實諗落，喂，如果當其時餐廳裡面係有人中一招嘅，有機會惹到我，即係有危險咯。即係其實去買外賣我都驚啊！依家都其實都多數都係喺屋企煮嘅依家。咁啊，咁啊，仆街啦！咁啊，屌咁我個社會個經濟咪唔喐咯？如果個個好似你法國佬咁，喂，好老實，真係要忍痛啊！依家真係要，即係你要冇命定係執笠先？咁即係你哋自己取捨係咪先？咁呢啲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喺度講講啦嚇，咁樣咁就先。望望先，講咩先？好啊！咁之前話世衞個撲街，即係又唔好講咁樣啦，係即係費事陣間又話粗鄙啊！即係餵你，餵世衞 WHO WHO， 屌你唔知以為樂隊嚟添，對 WHO 唔撚係簡寫，喂喺。當啊，即係我啱啱喺網上面啦，有個圖片咁，因為唔知個圖片有冇版權啊，所以我就讀咗出嚟啦，費事攞出嚟。喂， 在發源自中國的肺炎造成世界大流行之前 WHO 是如何帶領各國防疫的呢？有些即是他們 的節錄，即是言論的節錄。在12月31日，中國出現了27個病例，就不明的肺炎，但是宣稱僅同南華海鮮市場有關，並未發現人傳人，即係嗰時已經講緊大話啦！屌你老味閪！好啦，又話冇人傳人，好啦，跟住咧1月5日咧 ，WHO 咧就發表咧就話未發現明確嘅人傳人證據，不建議對中國實施旅行限制。嗱，嗰時開始嚟啦，係咪？咁而12日咧，咁啊 WHO 又係話啦，啊沒有明確人傳人，總之一路講到咧。去到1月30日咧，佢都話1月30日啦。直至今日為止，我哋都仲未見到中國之外有任何死亡嘅病例。因為中國值得我哋咧去感激同埋尊重嘅。咁即係點樣樣嚇？即係總之就啊唔撚死啊冇死人就冇，即係冇死人就唔撚抵讚嘅咁樣樣。咁咧第咁啊，去到2月3日咧，咁啊 WHO 咧又再呼籲啦。各國冇必要咧，為咗咧遏止咧依一個咧壓止依個咧就係疫情傳播咧，佢而採取限制咁嘅國際旅遊嘅貿易嘅措施嘅，即係話大家唔撚使封關好啦，越爆越冷靜，越爆越冷靜，點解？我話分析翻，因為根撚本呢個病就喺中國爆得好冷靜，本來佢一路三環封鎖，將個疫情個規模變到好撚細，其實一路都唔止依條數嘅。意大利嗰啲咪瀨撚曬啦，所以依家意大利都首當其衝。屌你，喂！個問題就係你信唔撚信佢啫嘛？你好撚好彩就係香港班藍絲，即係香港人同埋台灣人又唔撚信你大陸佬啊嘛？依家都係咪先？即係個警覺性啊，好撚緊要啊！你歐美依家嗰個警覺性，你依家先至叫做出嚟啊！叫做之前都話唔戴口罩唔成，冇計嘅人就係咁撚樣，係咪先？咁啊，去到2月3日之後咧，咁啊最尾嗰幾次啦，都講啦啊！去到2月3日，大家都仲喺度，我哋將一次又一次讚美中國，因為中國嘅防疫咧，將成功咧減少咗全世界蔓延嘅，咁依一個咧亦都係咧啊！我哋認清嘅事實，屌你去到3月12日，撲街講緊話講個談上鏡，睇下先。去到3月12日，你就宣布從中國擴散至全球大流行。你有時依家好驚嘅，有時。依家無啦啦談上鏡，好似啱啱咁，我又熬一熬底啊！真係依家好緊緊要嘅，依家睇下個抗，但係個抗疫個瘟疫咁啊！又話張小姐電話同性喎，張小姐好耐冇人，好似冇乜張小姐打個電話嚟，好似未見過。我接下張小姐電話先。去到2月3日都唔壓止旅遊同埋貿易措施。Hello， 張小姐， 係 天滅中共啊！係 天滅中共啊！係啊，中華民國萬歲！係啊，天滅中共點啊？ 冇啊！我覺得中國啲鍋都係冚家產㗎啦。而家咧，佢咧嗰啲有錢富二代咧，就翻去哋中國啊嘛。 最好啊！最好啊！屌 出德國嗰啲全部都有錢噶啦，佢哋又唔可以唔招呼翻佢哋。祝佢哋好運啦。 啱啊，咪啱咯。 點睇啊？ 你 點睇啊？ 喂，最好喂，我點睇喎？最好全部攞嗱，佢哋之前咪全部啲資產啊，去撚曬外國嘅嗰啲高官子弟，全部啲砌煙嗰啲，全部搬翻去救國，最撚好噶啦，係咪先？中國嗰個醫療又勁，係咪先？你睇嗰個疫情。是不是幾撚快平息了撲街解釋都不醫啲人直接拿去燒聽說是不是就是這樣計算天滅中共是啊 上網啊他們上網流了出來啊那些富二代要隔離啊鬧到不得了啊根本他們都 唔放中國在眼內㗎。佢而家自己已經即係喺外國揸住咗個 passport 啊，佢以為自己仲係大陸人啊。咁佢翻中國咧，依咧中國話要收佢錢咧，因為攞咗外國 passport 啊，鬼殺咁嘈啊！呢啲咪外國咯，喺外國就鬧中國，喺外國就鬧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啊，翻嚟中國就鬧大陸，話呢啲乜嘢富富二代嚟嘅呢啲咩紅米兵啊呢啲， 啊你解釋下。大佬，唉，都唔爭在啦，係咪先？嗱今晚又唔知道道瓊斯指數跌幾多啦？喂美國佬呢啲真係抵死，所以喂張小姐你要知道，要認即係依家你要同歐美國家講，你知道天滅中共嘅重要性未先？知未先？ 我都係知㗎，我都話攬炒㗎啦。你咁我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咧係天有眼啊，佢害死咁多香港嘅年青有為青年啊，仲有啊嗰啲新疆嗰啲可憐嘅嗰啲咁嘅人民啊。仲有而家伊朗啊，差唔多都滅國噶啦，意大利嗰啲，嗰啲伊斯蘭教啊，而家唔搞佢哋噶。如果佢真係滅咗國咧，我諗中共瞓過貓王啊！話俾你聽，嗰啲係冇人性啊！嗰啲人，佢唔同我哋啲香港年青人啊，蝦得就蝦。我祝佢快啲冚家產。 唔係你依家你事後或者其實依家都要同佢算帳啊！屌你大佬，你係咪先？即係佢依家。 唔使噶啦，我講，嗱你講咗先。 佢依家個行個手段咧係好撚係好卑鄙嘅，張小姐，我之前都分析過啦。喂，惹到你全世界都係，惹到你美國都有，然後就屈你美國嗰以前咧嗰啲流感咧，即係依家嗰啲五毛啊嗰啲言論啊一致㗎，好得意㗎，同大陸嗰啲嘅講法一樣㗎，就係話咧，其實咧你美國咧即係。有個講法啦，唔係我發佬講啊，大哥你唔好 cut， 淨係 cut 我呢一句出嚟啊。咁佢哋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其實咧美國一路以嚟嗰啲流感咧，其實就唔係流感嚟嘅，其實係肺炎嚟嘅。屌你老味咁樣講落去都得嘅。 唔係，再繼續講啦，講多啲啦。我話俾你聽，佢而家死緊嘅。如果侵有事，邊個接嘅？佢害死佢哋嘅總統，或者害到佢嘅總統有病嘅，佢都死。如果侵冇事，侵一定係借呢個疫情嚟打垮佢嘅。一定會放過佢嘅， 係真係唔放過你，真係點會放？ 佢總之美國有冇事佢都死㗎啦。仲有嗰啲歐洲嗰啲咧，本來咧就喺度隔岸觀火嘅啫，而家揦到自己國家死咁多人咧，一羣起上嚟咧，就真係咧唔係八國聯軍啊，係一百個八國啊。 唔係你可以冷靜啲，唔係你就算你抽離少少講咧，抽翻嚟少少講啊，即係再用分析角度去睇翻啦。喂，人哋日後人哋大部分都民選國家、民選國家、民主國家嚟嘅。喂，人哋日後嗰啲政策啊，都唔撚夠膽偏頗你中國啦，會留意住啦，你老尾閪都會屌啦。喂，你日後意大利總理啊，或者意大利嗰啲官員啊，有啲咩都係一帶一路啊嗰啲個撲街冚家產嘢啊。喂，你都提撚住啲人，屌你老尾，你仲同中國打交道係咪先？仲撚養大佢死鳩緊嘅，依家你屌全世界制裁你啦，你仲講埋啲咁樣嘅嘢依家。啱唔啱啊？治水滅 佢仲話好轉喎，我真係唔覺得好轉咯。如果好轉，你解封去武漢啦，講咁多嘢做乜嘢？解封復工兩樣啫，四個字解封武漢， 你明唔明一樣嘢啦？喂， 邊度夠膽啫？你唔好撚傻啦！ 佢哋 依啲 佢哋依啲大 話 咧， 假嘅習近平上武漢，佢真係當我哋傻嘅。 所以佢哋依啲大話咧，點解我哋一睇就知道，但係唔知點解仲有咁撚多人信咧？咪嗰啲大陸五毛啊，嗰啲屌你乜紅撚到上撚曬腦嗰啲藍絲咪屌冇腦啊嘛！本身嗰啲係咪先？都成日都話啦， 其實真係冇講啲人真係好戇居啊！係咪你真係 可 以等死嘅？點解唔出嚟反抗嘅咧？好似香港咁嘅咧，真係好戇居嘅喎！揾啲垃圾車啊、救護車運啲豬肉俾佢哋咧，定係喺度話兩句，唔敢反抗嘅喎。 有， 所以我話俾你聽，全世界最好嘅、最叻嘅精英就係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冇一個世界啲國家嘅年輕人好似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咁叻嘅啦。但係香港同埋中共係滅咗我哋呢一代，我哋真係冇嘢講。所以要天滅中共，個天有眼嘅，佢咁對我哋咧，我哋人做唔到嘅嘢，個天幫我哋做，咁簡單啦。法國佬，你覺得啱唔啱？ 你有聽我節目，我都知啊。你唔好見我成日著紅色衫、大紅色帽，我反共反到，即係你我諗都。都鬱憤之下噶啦，我反共程度係咪先？你睇我平時，即係如果你有我 Facebook， 你睇我 Facebook 嗰啲，我全部中共匪國啊咁樣樣噶啦。陣間我起個標題又係屌柒共產黨噶啦，呢啲冇撚辦法。我永遠都話係明顯一個係個你佢個 system 有問題噶嘛？你明唔明啊？ 佢唔係個。 我俾翻一日中共，中共你唔滅咗佢咧，一俾佢反彈咧，咁呢個世界就撲街噶啦。我哋香港更加死快啲。 所以你留意我 更加冇，我哋香港年輕人更加可憐。我話俾你聽。 所以你我自己個主張咧，都係咧，即係我唔係話唔好鬧林鄭啊，記住。你留意，你應該留意。 林鄭，你鬧佢都冇用噶啦，話俾你聽，林鄭咧， 我可能想嗌 林鄭做嘅，希望報喺，希望報喺佢做 嘅。我直接同佢講， 佢兩個撲街仔嗰度 操控啊嘛，呢個快。 佢兩個撲街仔受曬佢對佢個老母啲嘢噶啦，再繼續做啲撲街唔得閒嘅嘢啦。 即係你提林鄭最， 佢個仔嗰度。 你喺個節目上面提下林鄭，都只不過係辱罵佢啫嘛，係咪先？你同佢，你對佢仲有乜撚嘢可以分析到啫？屌，又分析下習近平，企喺習近平前面定係企喺習近平後面啊？屌，嘥鳩氣啦！佢係共產黨只狗，佢係共產黨只狗，你閪得佢喺個膊頭度定係喺個春袋下面咩？係咪咁講先？係咪啊？ 我話俾你聽啦，林鄭佢一落台會死得好慘嘅，邊個國家都唔中意佢。佢喺香港，佢就唔可以一個人行街，你明唔明啊？ 唉，梁振英都仲未。梁振英都仲係咩啦？梁振英都仲， 梁振英好佢少， 仲喺度騰嚟騰去啦，仲喺日日屌喺 Facebook 打飛機啦，係咪先？影係 啦，成日喺 Facebook 打飛機啫，但係林鄭月娥佢都開到口啦，連洗個頭都唔可以啦。你話一個人 係佢係 咁樣冇自由坐監定乜嘢分？一出嚟成一百個便衣喺度喺你隔離，係咪啊？ 嗯， 仲死咗個人有乜分別咧？一個靈魂嘅虛殼。不過只不過咧，我就有個目，我嘅希望就係希望佢兩個仔早死過去，因為佢殺死人哋啲細路咧，佢唔知人哋個父母嘅痛苦。當佢死咗自己兩個仔咧，佢就知人哋父母嘅痛苦啦。講乜都冇用嘅。 咁呢啲啊，真係要啊，呢啲係阿張小姐自己言論啦。你咒係咪先？咒個仔死都係咪？ 係啊，我咒嘅唔關你。呢個咧全部係我個人嘅意見，完全同你哋本台就冇關係嘅。 佢講笑啫嘛，屌阿鬱敏成日講嘅啦，屌你全家落地獄啊，屌你一家團聚啊，屌你老真係咪先？你 唔係啊，仲有啊 PK 等啊，佢好叻噶，大陸就有個元老，六四一個都冇死過，香港咧就有個 PK 等，就呢個運動咧就一個學生都冇死過，真係好經典噶。呢、這個世界，中國人死咗兩個，一個都冇死過。 依家仲用反恐條例嚟告添，所以即係我， 你真當我哋傻啊！ 喂，咁你喂對23條立法有咩睇法？因為頭先屌想提都唔記得提，都提唔到添。 23條我就講啫，我就唔係咁清楚啦呢樣嘢。我係清楚嗰樣就講嗰樣，廿三個都唔清楚。總之邊個做到死嘅啦，個個都係為利益嘅。 好啊！ 你點睇啊？ 我冇問題噶啦，梗係我得屌講咗幾耐啦，我都係共產黨個制度有問題啊嘛，大佬係明唔明啊？仲要中 國人，總之一定啦，都係嗰句啦。 屌中國人管你，共產黨更加大問題啦！共產黨要喺地球上消失噶啦！屌你唔係點搞？ 係好啊，好啊！ 屌你睇後面嗰幅圖啊，已經知啦，共產黨要喺地球上消失啦，根本就邊日屌你喂你姑息養奸！咪搞到依家全球屌咁閪毒啊！ 仲有我想問下你啊，你覺得俄羅斯同埋北韓點睇咧？如果真係打起仗上嚟，佢哋兩個會唔會幫中國咧？我想問一問你。 哇！打仗我反而唔啱成日諗嘅喎，反而即係唔啱成日喺節目講嘅。我自己個腦啊會成日沙盤推演，但打仗又唔啱亂咁拖下邊個會幫邊個？ 杯葛咧，杯葛咧，好啦，杯葛咧。如果杯葛佢哋，你覺得北韓同埋俄羅斯會做咩角色咧？ 都唔會嘅，你話如果要打係一定係喺台海嗰度喐手啊！如果要打，即係你要我嚟分析一下，無啦啦，即係 其實我覺得而家最安全嘅兩個國家就係北韓、俄羅斯。 如果你中國，如果你中國，你講到中國會同北約啦，或者美國佬打嘅，即係一係關。咁一定係韓國、日本同埋台灣是但一呢幾個位是但一個位出嚟啊，同埋即係咁啊，張小姐你都係中意，即係你都係主張天滅中共咁。我都同你講，其實依家你睇下邊個死唔即 係你明唔明啊？你唔滅呢個中共咧，呢、這個世界係唔會安定嘅。 你睇 香港 死唔撚 係冇用，我哋香港廢㗎啦。 所以都係求神拜佛。你即係你美國唔好瓜柴啊，大佬！就係你美國瓜柴。屌啊！大佬特朗普，你唔好真係 肺炎香鳩咗，屌你老，係咪先？喂，張小姐，你同我， 唔係啊， 你同我都冇使睇 我。我聽啲電視話，如果佢香鳩咗，佢個副總統啦都好反共噶，仲反共過特朗普嘅。特朗普都軟底嚟噶，即係中國係我個好朋友啊，特朗普我朋友。但係咧，佢副總統彭斯咧，直情係登中國登到飛起噶。 嗯。 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如果特朗普有事，美國嘅人民更加名正言順係憎中國嘅，所以特朗普有事佢又死，冇事佢又死。 唉，總之就要大家做好啲防御措施，鬥長命啦，唯有。 係啦。 OK。咁啊，可以，我差唔多啦，多謝你張小姐電話先。總之大家小心啲啊，喂，啲衞生做好啲啊，要啊。OK。 好，祝你 节 目蒸蒸日上。 嗯，多谢晒，多谢晒，记得俾 like 啊，俾 like 俾 share 同埋交货金啊。 俾咗啦，俾咗啦。 多谢多谢多谢先，多谢先，咁样系啊。 O K， 加油。 O K， 多谢。咁就仲有冇电话？没有。嗯啊，岌头又喂，咁啊差唔多啦，咁就一听一个啦，大佬。我头先佢见可以有电话响啊嘛。咁就都 sell 翻呢啲啦，個洗手液都係$80一套咁樣。之前嗰啲口罩口，哇口罩股升曬啦，賣曬啦，哇真係快，真係啲口罩去得真係快。咁就睇下先，睇下冇啲嘢總結一下先。頭先好似寫咗某啲嘢出嚟，咁就講翻，唉屌23條都冇撚時間講添，大撚鑊。下個禮拜先啦。咁就總結翻都係大家留意一下啲衞生情況啦，咁樣咁所以我都所以咪介紹啲戲俾介紹啲電影俾大家喺屋企煲啊，差唔多啦，係咪先？李思潮先都已經其實個名冇咁撚撩楞嘅，唔知點解 Netflix 有時改啲名啊，即係屌要想計，即係啲名唔好太過膠，係咪先？因為本應叫 Kingdom 嘅，即係嗰個就暫時咁多先啦。今日咁啊，多謝曬大家先啊！咁下個禮拜二再見。